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下一个刁民求失败生日会唔有错啊？ 嗯， 即系咁多年就最失败呢次噶，话声你听。但未讲刁民失败生日会之前咧，咁、我都有一样嘢真系好想讲下嘅。 嗯， 吓咁啊，即系话关于呢个九龙西选区，阿姚松炎教授咧输鸠咗，咁咧就有啲网民啦。其实都唔少我 Facebook 嘅朋友啊，嗰啲黄丝嚟啊，话声你，其实都黄丝嚟嘅，就谴责阿朱凯迪咁样。咁其实咧，我都想话声俾你听，其实我识阿朱凯迪嘅， 好熟添啦。 我唔敢话熟嗱，即系作为你好似我咁，即系人哋咧去咗呢一个咁嘅高位咧，你就唔好话同佢系好朋友，我只识啫 ，OK， 我即系你，我最认真嗰啲人咧。哎呀，呢个有名咗，你黐埋我，哎呀，我同好 friend 呀，自捻真系咁啊，我唔系一个咁嘅人。OK， 咁咧嗰时咧，我咩？所以我只可以同我讲，朱凯迪系我嘅战友，曾经一个战友。OK， 识于微时啦， 识喺度二零几啊， 系嘛？皇后码头啊嘛， 皇后码头啊，我同佢一百日啦，喺皇后码头，系建筑啊，基本上，咁我可唔可以讲下我对佢个感觉啦，系咪？我相信一样嘢嘅。睇一个人，睇佢朋友就知嘅。睇我，睇我朋友碌你就知嘅。咁家仔系咸虫嚟嘅， 系 咁阿碌系一个咸虫，咁自然佢朋友系一个咸虫啦。咁佢朋友我咪一个咸虫咯。咁我系一个咸虫啊嘛。咁我朋友都系咸虫啦。我当然我仲唔定止你一个朋友添啊。我好多朋友都咸虫啊。 但朱凯迪唔系喎， 当然唔系，所以佢唔系我朋友咯。 啊， 佢只系战友咯。OK， 我只系叫佢识得佢。我唔想攀龙附凤。OK， 我性格系，所以我系唔会发达噶。我唔会屌走埋，哎呀拗呢样拗嗰样，我呢死人性格咧，所以我就穷死一世。咁啊，讲朱凯迪，就不如讲下佢嘅朋友啊。咁你知朱凯迪有个袋叫八香迪噶啦。咁啊，佢 系 咁啊，皇后码头之后咧，咁啊佢搞好多嘢啦。咁啊，唔撚知點解？咁你知朱凱迪係呢啲好高學歷嘅人嚟㗎啦。咁佢啲朋友咧唔好咩啫，雙碩士啫嘛。啊，嗰啲朋友其實佢俾個朋友雙碩士，就俾阿朱凱迪唔知困撚咗定唔撚嘢啦，就真係耕田。雙學士喎， 雙碩士啊， 雙碩士喎，即係有一次我同呢個雙碩士咧，就走去示威，一齊俾警察拉撚咗，咁跟住咧，警察見到佢嗰個學歷啊，哇！佢話個警察話：，哇！你一口差佬做我上司喎，即係屌你！差佬即刻對佢好撚好啊，對呢個雙碩士。咁啊，唔知點解咧，好似一朋友啊嘛，就氹撚啊呢阿朱凱迪氹咗佢哋咧，就係呢啲雙碩士啊，佢唔正一個噶。咁啊，走去耕田 ，OK。咁耕田都冇乜所謂啊，係咪先？你啲左膠嚟㗎嘛，係咪先？係即係親台地，親土地啊嘛。因為咁出奇。咁但係你屌佢點樣對待個土地呢？因為你知佢哋啦，成日講不遷不拆㗎嘛，你班友。咁朱凱迪呢個朋友，呢個雙碩士呢個朋友呢，咁啊收割。咁佢一大片農地啊，咁樣耕完耕一田，繼續收割啦。咁唔知點解你而家世香港有一隻物種係唔應該喺香港出現嘅。就叫紅火蟻咁 咬到好 咁撚大個田野，咁僅有一兩個紅火蟻鬥啊！ 哇，一兩鬥添啊！ 一兩鬥啊！咁其實嗱，我解釋一下俾你聽先。我自己喺沙田咧都有間村屋嘅，十九八十後去過啦嚇，佢都同你講過啦間村屋。咁我都有一笪田嘅，咁我成日都有啲蟻鬥嘅，系咪紅火蟻我唔知啊， 黃蟻啦，嗰啲 咁我唔知咩蟻啦。咁咁我成日，所以我成日又有方法對付呢咁嘅蟻嘅。但係咧，嗰個雙碩士嗰農夫咧，咁收割，俾啲紅火蟻咬。咁如果俾我咧，即係我點對付呢啲蟻嘅咧？我就三樣嘢嘅啫。威士 少 威士電油火柴，我三樣嘢嘅啫。一 斬啲威士倒落去，倒啲電油落去，點個火柴落去，嘣一聲燒到啪啪聲，咁你個蟻就燒到啪啪聲， 燒爆咗， 哇啪啪啪啪啪，嗰啲蛋白質嘅啦，啲蟻蛋白質嚟嘅，啪啪聲，燒到咁撚樣嘅， 好香啊， 好唔好香嘅，落落地嘅，即係燒到咁撚樣嘅，我哋就咁樣對付啲蟻嘅 ，OK， 嚇，因為你搞到我啊嘛，你咬唔咬我，你都搞到我啦，一個蟻鬥，咁嗰啲雙石士係點對付？點對付嗰個佢呢個蟻嘅咧？ 嗱，我知點樣對付咧。第一件時間，哎呀，對唔住啊，馬蟻打攪到你哋 啊，係差唔撚多啊！ 我哋人類真係唔應該嚟侵佔你嘅地方。 我哋嗰筆千筆賊，係唔撚淨只係人與筆千筆賊。你老母作為一隻蟻，屌你老母，你哋都應該筆千筆賊。冚家產有隻蟻，有啲紅火蟻咬啊，一路收割就一路咬。第一年咬完之後發燒， 係啊，好撚大鑊， 好撚大鑊啊！即係佢唔死先好彩啊！咁咪連續俾人咬幾年， 都係 咬到而家免疫啊！ 我免疫啊！ 而家免疫啊！而家紅火蟻咬係冇事啊！你老母黐線喂，大佬！咁你就見到呢一班人，佢又可以即係一抌低個示威牌，就考差佬啦！而家做緊警司添啦，八萬蚊一個月啦，可以係咪先？佢唔撚係啊！為咗個啲咩理念咩？理念 諗原則 啊！理念諗嚟嘅，呢啲真係理念諗嚟嘅。嗱，即係嗰啲 咁我勁尊敬呢啲人嘅。 我都尊敬呢啲人，但係真係好啦，戇鳩噶嘛。即係你諗下，朱海迪個朋友，係可以咁樣對付個土地，對付啲蟻都咁樣嘅。咁佢出咗啦，左交到咁撚樣，我真係笑鳩屌鳩佢嚟㗎。我都有嘅，屌威士火柴，威士火柴電油啦。但佢哋可以咁樣捉咁樣做嘅。咁你見到呢班人係完全唔係為錢。朱海迪同佢哋做呢班人做咗朋友。咁某程度你睇下呢個雙石士嘅農夫。咁你就可以估到朱海迪係個乜嘢人。佢可能有啲嘢錯失係失敗。即係屌你老味，我真係唔相信喺深水埗踩單車係會唔阻條街嘅。或者呢我都覺得係咁樣嘅。我成日覺得共享單車咧係應該喺新界，唔應該喺九龍嘅。我呢啲人，我都覺得好戇鳩。但佢哋真係有個理想喺度嘅。佢哋真係喺度幫緊你哋發聲嘅。OK， 為咗公民社會嘅都係。 佢哋就有啲咁嘅使命喺度。當然啦，我都有嘅，不過我就喺個戰艦度啫。咁我嘅使命就係希望你哋釣得開心咁樣。 同埋即係唔好做得太核突啦，即係香港人真係。都有個形象嘅，唔好搞臭曬香港人嗰度。 即係我好簡單啦，即係一個咁左膠嘅人啦。喂，佢係一個好可愛嘅人嚟，呢班係好可愛嘅人嚟。即係一個選舉，即係可能啲錯失 操作上有啲 有啲左膠咁其實唔使一刀。切曬落去啦，係咪先？ 唔使扮得咁型嘅。 姚重炎我到佢唔熟啊，唔識佢添啊。屌佢咪屌佢咯。朱海迪唔好啊，話使得識佢啊，識佢呀，或者定啊。 姚重炎都出咗嚟道歉，唔係朱海迪都承認咗有責任嘅，咁都 OK 啦。 個責任喺我哋度。屌你咯，咪你諗下係乜嘢啊？要錢冇錢，要人冇人。大佬，我選舉一定要錢，有撚錢咩？搞呢次選舉， 補選應該冇乜。 系咪先？要人冇人啦、 啊。好似得民主動力主要籌錢啫嘛，其他都冇其他。 冇整 種子咯，種子咯，係除即係除咗種子就係靠民主動力咯。 人咧冇人啦、啊。係得我哋社民連有四十幾人。哇！佢好似自己選咁，屌你老味黐線！你老味社民連真係咪話係咪咁俾人屌？真係俾人屌啦！自己去選都冇齊咁多人。社民吹四十幾人，三個區，要咪三個區黐撚線。咁民選出嚟選都冇沙漠區啦，冇動咁樣多人啦。即係有時就寫文嚟，有時真係要講下。我哋成日，我同阿碌係黨友 ，OK。屌成日幫人作假衣裳。 咁。 你要做咁就一陣，幫你做，撲心撲命幫你做。屌你咯， 社紀係咁噶嘛？ 到選，喂，你寫文嚟冇啊？屌你老味，我俾第二個你啊！我屌你老母嗰班冚家產。咁你問啲乜啲泛民大佬嘅都，所以我係好撚特真翻筆泛民大佬啊！ 咁社記係 戇鳩噶嘛？ 理念先行啊，利益嘅 事擺後邊冇計。有時喂，我哋做咗好多次傻仔啦。即係我有聽眾係社記朋友，大家解清楚。我哋做咗好多年傻仔啊，係咪應該俾翻次我哋補選又好， 啊，補誒有一 如果係輸，補選冇諗啦，社建冇得諗啊，補選。 誒，總之你俾翻次我哋輸撚咗都咁話， 多議席可仲可能有跌機會。 啊，唔係輸撚咗都咁話，俾翻次機會。嗯，屌你老母，唔好成日好當我哋冇到咁。 哦，咁唔係。 做嘢我哋做，我哋做最多。 咁你話機會咁啊？明都有選過啦，咁選唔到冇計啦。 唔好，唔關事嗰位咁佢嘅。OK， 可以長毛，屌佢坦白講輸緊啊！我都希望射嘅內選翻嘅。如果呢次新東真係輸緊嘅，我估啦，當然我唔想啦。但我都希望射嘅埋攞翻呢個位啊嘛。即係起碼有翻一席啊嘛，大佬。喂，睇下真係好撚撲街嘅，而家我係覺得。跟住而家俾阿劉小麗上九龍東啊嘛， 九西， 但係九龍西啊嘛，屌啱嘅一個位， 佢都係俾人 DQ 噶嘛。 但係哎呀，屌你咯，你做小日啦，姐你三層樓，屌你老尾，有三層樓嘅話，你都考俾只腳啦，不如俾阿文遠上撚過啦。但係以下講嘅嘢只代表我嘅意見，不代表社民連立場。嗯、OK， 所以咧講兩樣嘢。希望呢網友會產生社民連 ，OK？ 嗯。 第二，珠海一定唔好再調噶啦，唔好再調噶啦。 唔好調，唔好 四月幾啦， 算啦。 我係覺得會 過咗去就算啦。 我覺得會調冧到咧補選嘅，屌你老味！總之係我哋嘅，我唔要求其他人。 唔會啊！ 我只要求我嘅聽眾。 香港人啲記性好撚健，好撚善忘嘅。 最好就係差佬啊，俾人搶咗兩次槍啊！咁啊，大家開心啊！你見到呢排啊？哇！早排我見到喺個 Facebook 度。差佬俾人搶槍啊嘛！哇！啲人幾得開心啊！哇！我啲 Facebook 朋友幾得開心啊！哇！幾得廢啊！個差佬屌你話咦？咁啱啊！你想和諧啊嘛？ 嗯， 間唔中差佬俾人搶兩支槍咁啊！屌你老母，好開心啊！香港人好開心啊！咁繼續做咯啊！我啲差佬繼續做啊！訓練有數啊嘛，你哋嚇啊！訓練有數係心裏有數 ，OK？ 嗯， 係嘛 ？OK 啦，咁啊，即係訓就訓緊完啦。 嗯， 唉，都希望真係我真係好希望。即係唔好俾咁多壓力阿朱凱迪啦，姚松炎俾佢都唔緊要，唔靚仔啊，唔靚仔衰啲嘅咧，係咪先？不過朱凱迪都唔靚仔，OK 算啦。我講翻啲文牛生日會啊，其實好撚失敗呢次其實，即係其實咧我話早一個禮拜咧就喺呢個網友喺個網度就貼咗話即係喺我個聊天室嗰度啦，就話搞團，星期六神修，咁咧。有人報名嘅， 係 有人報名，但係唔夠人，即係得三個啫，就是、連埋我咁樣啫，而家一日有啦。咁到琴日，即係星期五啊，星期五就多個有多個朋友， 係 就話、我嚟得，我又嚟，喂咁唔好意思啦，星期四 係 截止報名時間， 嗯， 咁咧過咗星期四咧，咁我見到唔夠人，爭一個啫，就真係爭一個啫，咁我見到唔夠人嘅話，就咁我取消咗啦。咁、你星期五先至講話嚟呢咁都冇辦法啦。咁啊即係有時有啲網友即係要去玩咁早啲搵啦就其實。哎呀你唔好下到咁問啦。 唔係可能人哋又預咗你一定搞得成㗎嘛。估唔到咁失敗㗎嘛。 係啊預期搞得成㗎嘛你知啊。咁就搞唔成。咁最後就多謝阿碌啦咁啊阿碌同我慶祝咗啦。就係琴日啦。咁就去咗星 X 部啦，去咗環光啦。咁啊，搞呢、這個兩條友嘅生日會啦。 係。 咁啊，都要可以講，即係有啲幾有趣可以講下㗎。你放心啊，網友先。頭先我講咗十分鐘朱凱迪嗰啲咧，係唔計啊。OK， 係我會做翻卅幾分鐘俾你哋 OK， 啊，所以唔使驚。即係阿碌，你又放幾點啊？放六點。 係啊。 咁因為有朋友揸車兜我哋啦，咁我哋去到去到上水咧咁講，都七點幾八點啦， 冇，不如遊啊， 冇， 梗冇啦，七點左右啫嘛，應該 係。嗱，好簡單啦，我係預咗咧，我哋食唔到飯人， 係啊係啊， 我哋預咗噶啦，咁我亦都因為冇食飯嘅關係咧，咁我亦都預咗我冇咁早可以攞到酒店房噶啦，咁因為上述呢個關係咧，我就好撚叻啦，就自己衝定啲神山虎啦。 哦 ，OK。 啊嗱，係啦，記住，唔同環境就唔同需要 ，OK。咁咧我就晨早即係知道你哋六點鐘先放工，六點幾先過嚟接我咧。咁我就四點鐘咧就已經衝定神山虎啦，要攤凍噶嘛，入到交樽度噶嘛。咁啊呢度好撚醒啦，你知，我都呢度好撚醒啊，因為我無謂，因為我驚到時臨急臨忙揾唔到水啊。 咁咪反攝啲。 嗯嗯嗯。 即係話，雖然我話我自己係半個鐘頭我就已經有反應啫，但可能飲完之後沖咗個涼出嚟十五分鐘嘅啫，可能唔夠反，唔夠時間我反應嘅喎，所以咪早啲飲咯。係咁啊，咁啊，咁好簡單，我沖定咗，啊擺落個 battle 啦，咁乜嘢都唔使理啦。咁跟住就我哋又喺上水去揸你架車啦。我成日諗住咧，喂，我哋約我哋平時係睇鐘八點㗎嘛，我諗住我睇啦，八點半九點啦先至去到去得到㗎啦。我原來唔使喎。 係八點兩個字囉。 八點兩個字就去到食嘢好啦。 停低嘅車咪八點兩個字囉。 咁我哋咁上去房度啦。咁等佢啦。咁我哋個經理媽咪呢臨臨屋企有啲事。咁佢嗌咗個 partner 過嚟啦。咁 partner 都係 見過啦。 都見過啦，我見過幾次㗎啦。咁招呼冇問題嘅。但係問題喺邊度呢？ 冇女囉，咪揀唔到女囉。 係揀唔到女嗰度。 入咗跑房喎，聖德堡跑房。 聖 X 堡跑房。嘩真係雖遠必諸到呢。當然唔可以冇唔好話佢諸呀。即係有啲我得嘅。 係 但嗰啲唔肯過夜。 係啦。 係啦。啲唔得嗰啲呢，即係雖遠必諸嗰啲諸呢， 就全部跑房。 就全部可以過夜。咁我喺度揀。我哋記住我哋八點搭二。就喺間卡拉 OK 房度啦。 咁坐低咪八點半咯，最多。 未到八點半，咁八點四到啦。 八點三到啦，八點三四到啦。 八點四到啦。我哋係九點鐘未有女。 九咪。 九點未有啊！我睇個網嗰鐘。 唔係，佢之前帶過入嚟有嘅。 我都未揀到女啊。 係未揀到。我哋都佢帶就帶咗好耐㗎啦，帶到帶咗佢帶咗三四批到啦，咁跟住停曬啦，完全。跟住九點幾先至夾硬唔知去邊度執幾件入嚟咯，咁樣咯。 嗱，好撚簡單啦，睇個過程。每次都有成十幾件嘅，頭一轉頭二轉， 七八件啦， 七八件啦，因為塞滿曬間房噶啦。咁真係睇真係揀唔到啦。咁我哋揀咗幾轉啦。咁當然咧，其中一轉咧就係、是、小影入到嚟。 係 啊，咁跟住我話：哎呀，我話喂上我舉明啦，因為上兩個星期調緊咗啫嘛。我唔揾你啦，次次就揾你啦，我已經俾翻一百蚊紅包你啦，咁樣 咁你有冇俾到啊？ 俾咗啦。咁跟住我就同佢講，你有冇女仔介紹俾我啊？介紹你有女仔介紹俾我，咪你介紹俾我，我咩都要。咁跟住佢都冇出聲，咁就走撚咗。咁再睇一轉咯，第二轉嚟一個熟嘅女人， 舊相好， 就係有舊相好，小新新。喂，你記唔記得？我點樣形容呢個小新新呀？從咗涼㗎嘛， 係囉。 明唔明白做彩妝啦嘛 ,ok? 咁屌你老味點解會喺度㗎？即係唉就唔使講啦，點會可以你撈開呢行搵開幾兩皮嘢，你點可以唉搵返幾千蚊千零蚊一個月啦。 唔係囉。 咁就一樣落花海啦，搵正常啦，係咪咁跟住我見到佢我有少少，因為其實呢題外話，我之前呢早兩日呢我係 PM 過佢㗎，即係微信過佢㗎。我係諗住呢過幾日呢，即係生日嗰日啦，或者之前之後呢呢閒日呢就想約佢出嚟襯一劑。佢答我，因為佢啱啱海口返嚟。咁佢就話等佢安頓好先。 哦。 就唔肯嚟。 即係未租到地方呀。 係早幾日咗喎，其實海口係去玩㗎咋。 我去玩。 去玩㗎咋。 咁即係新年返鄉 下。咁佢即係話俾我聽。佢唔想俾我知道佢喺度做嘅。咁樣就俾我見到啦。仆街啦。我當然唔嗌啦，因為我成日覺得好似小影啊、零零後啊、小新新啊，呢啲我可以施藥㗎嘛。咁我使撚喺 K 場嗌咩？係咪先？咁啊，咁冇啦，咁啊一路睇下，越睇下越少女啦。睇下俾人雪鳩住啦，我哋。即係其實你媽咪呢好鍾意咁樣嘅。 雪咗我哋半個鐘。 一雪你先。即係你話你揀幾都唔啱嘅。就停15分鐘到啦，冇半個鐘頭嘅。 有一定有半個鐘頭。 試諗打啦。咁停一停你。咁等你哋冇女啦。咁下次你就會。 咁啊急啦。 急啦。咁㗎啦。但呢啲只係對付一啲。但呢啲只會係對付一啲初哥有用㗎啫。我同阿碌係冇效㗎，話聲你聽。呢啲我睇唔啱就屌你老味死都唔啱，我會降低個標準。就是不是說你可以控制到我說我就可以我令我降低標準，是我自己降低標準先再揀的啫。你說我是沒有用的。所以因為沒有用，我們就九點幾未再用。 咁跟住啦，我冇嘢做啊嘛，除咗同你阿碌你飲下酒嘅之後，咁我梗係微信下啦。咁阿小影咧就微信我噃，佢話問我揀個女未？咁我就話未啊。跟住話我朋友得閒，佢同房閨蜜閨蜜你要唔要啊？跟住其實我記得佢，我記得佢睇過佢相啊，但唔好記唔好清楚啦。跟住我話點個樣啊？喂 ，send 啲相嚟睇下啦。咁啊 send 咗兩張相出嚟，當然啦，都係好得麻麻啦。但我心 入過嚟添 啊，係咯。但係咧，我心諗咗個邪念啊。咦？如果呢次診撚咗呢件，咁下次有冇機會雙飛？ 係咯。 即係其實我係我好坦白同網友講。我咁大个仔，我只系可以试过坐两件嘅啫，坐三件我都试过，但系一齐两件女上房点閪咧？嘅双飞我系未试过嘅，我系好捻想试下嘅，就系偶然都俾翻一次贵啲啦，系嘛，咁我谂下，咦，如果系咁呢件女，咁啊 熟咗有机， 熟捻咗，咁啊同我身边又熟捻咗，咁啊清清世界又可以诊啦，因为我已经错失咗一次机会噶啦嘛。阿常三妹同埋常三妹嘅姊妹一齐去咗清清世界噶啦，瞓埋同一间屋噶啦。咁 都国仔啦都已经。 佢上国仔，我瞓张床都冇得搞过。咁错失咗一次双飞嘅机会。咁我真系，因为其实都有少少耿耿于怀嘅。咁有几时有机会我都错过咗嘅，其实唔止嗰次嘅。咁啊，咦，咁有机会嘅。咁啊好啦，唉，虽然佢样麻麻啫。就為咗將來部署將來嘅雙飛行動咧，啊過嚟坐，咁啊咁啊見到佢過嚟啦，都真係真係好撚普通嘅啫， 係 啊，即係始終真係小英靚好多，成晚嗱睇咗女咁多女啦，係小英最靚咯， 差唔多啦， 即係成間聖 X 堡，我睇咗起碼三四十女啦， 有 啊最靚都係小英嘅啫， 咁多次夾埋都過百嘅啦， 啊梗係睇埋都過百嘅啦，都係小英嘅啫，咁當然我唔會同小英比啊，但係呢件啊，小英啊，閨蜜咧，閨蜜咧，但我連名都未知喎而家。 哦， 我抄咗個微信，因為佢微信冇名㗎，係得係啊，睇得一樖五隻草㗎啫， 符號嗰啲啊， 符號嚟㗎啫，唔知乜撚嘢嚟㗎。咁唔緊要啦，咁啊跟住啦，咁啊小英就幫我安排咗個佢過嚟啦。跟住啊小英就真係幾 professional 嘅。跟住你話我朋友到咗未啊？我感激到咗啦，咁我即刻。 哦，即係佢自己坐緊㗎已經，佢自己上個鐘嘅。 咁佢咁即刻，我就即刻喺嗰個時候就俾翻 best 俾個紅包佢啦，一百蚊紅包。咁俾咗佢啦，咁跟住咪同佢個姊妹啦喺度玩啦。咁玩，咁咪到你啦，到你揀啦，咁啊，不如你講下啦。 夾硬揀咗一件，即係身材叫做 OK 㗎囉。樣就算罷啦， 年紀都算罷啦，我諗中都唔中。 年紀都應該廿八九㗎啦。 我諗中都唔中。咁唔緊要啦，咁啊最有女啫，係咪先？咁啊 都幾主動嘅， 係啊， 我覺得好主動嘅。 一陣間我話俾你聽啦，你走咗之後仲有啲故事嘅，咁話俾你聽。 OK， 咁啊冇嘢啦，咁啊跟住咁啊玩玩下，你知我有時咧會喺個 K 房度玩玩下咧，我會行出去走廊嘅，食支煙唞唞嘅。我唔知點解我成日都係咁樣，我神獸又係咁，其他場我都會咁樣嘅。咁呢次咁我又係玩咗一陣間啦，唱完歌啦，咁跟住玩完鱷魚啦，咁跟住我又行出企走廊，咁食下煙，睇下有人啦，冇人啦，我又見到小新新喺度俾客睇喎。我屌我有冇搞錯？到而家都未有 第 一 彩。 咁我跟住佢話係啊，我話唔好講咁多啦，過嚟啦，我陪你啦，你坐我啦。我未咁嚿水嘅，即係買個人心啊嘛。咁啊嗌個人嚟坐啦，咁跟住又坐兩件囉。咁都唔緊要啦。咁啊一路咁，我因為已經同個小英嗰個 friend 丟好啦嘛。咁我梗係同阿小新新就講另外一樣嘢啦。哎呀，其實我都係即係我想約你啦，不如下次再約你啦，好冇啊？咁樣咁我話好啦，好啦。跟住我話點解你做咗彩妝唔做？哇！簡直呢個説話啦，我真係咁講啊！做咗彩妝唔做啊？跟住佢係啊，冇做啦。跟住我就話得啦，我知啦。你想儲翻筆錢喺鄉下開彩妝店啊嘛？係啊，屌你老咩！而家我係密謀係咁樣啊，咁真係 开铺头，哇！我成日觉得啲女系觉得一开铺头就发达噶咯， 系咯，个个都以为做老板 就发达噶咯。我谂，哎呀，我因为我你知我呢边先财经嚟噶嘛，系咪先？哎，你我最睇好嘅一个嚟噶。 哇！屌你咁样，同样推人去死， 推女妹去死。咁讲，咁就去玩啦，咁照计玩啦。咁啊，唔知玩咗几点啦，咁啊，跟住，哎，我觉得都差唔多上房啦，未上房嘅。咁啊，你又差唔多想走啦，但系就嗌咗啲啤酒噶嘛。 嗯。 吓，咁啊，跟住你又走，你一有事就走先啦。 我屋企有事，唔该，林王要走啦。 系啊，咁样，因为你屋企要同你屋企倾无线电话系咪？ 嗯。 吓，长途电话。吓啊，咁你走咗啦，咁你抌低咗五嚿水俾你嗰件女啦。 嗯。 咁跟住咧，你嗰件女咧，因為去廁所噶嘛，其實係咪？嚇咁佢翻翻嚟，佢唔見咗你啦。 嗯。 跟住我話：你老公俾人哋個老婆 夾咗翻屋企， 夾咗翻屋企啊！佢叫我俾翻500蚊你。 嗯。 咁跟住咧，咁你嗰件女冇走喎。 係。冇走喎，繼續喺度玩。 喺度玩，有即係飲下酒咁樣啦。 嗯。 因為其實嗌咗半揸噶嘛，半揸送半揸噶嘛，即係嗌仲一揸走啦。咁繼續喺度玩啦。咁我玩下咧，佢跟住我个头埋嚟，即系我个头埋嚟嗰个同我嗰个距离咧，我谂系一个拳头都唔够啊，好近啊！佢话你不如双飞啊？ 问你， 啊同我讲双飞， 咁佢都要问嗰条女肯唔肯先得。 冇，佢就问咗我，因为我嗰条女唔喺度，嗰条女又喺厕所， 哦， 我嗰条女去厕唔系去咗攞嘢啊，攞手袋。 阿小新咧， 小新就已经走咗， 我走咗， 走咗， 即系得翻你同佢。 咁佢就话，不如我哋双飞啊，不如双飞啊，咁样。咁我諗啊，哇！坦白講， 你正啲都 OK 嘅。 你置下塊鏡先，你後生六年啦。咁我諗啊，唔好雙飛啦。我揀咗你點啊？屌你，係咪先？咁我講就話，我話唔得啊，我唔雙飛啊，下次啊，即係成日係個樣問題啦。坦白講啊，咁啊咁冇嘢啦。咁啊照舊咁啊，咁啊佢我話唔雙飛，嗰條女就走啦。 哦，即刻走啦！ 都唔係一陣間，即係飲下酒先走嘅。 嗯， 唔會話又唔使飛，佢走唔會。真係唔真呢家教幾好嘅，呢家教自己家教嚟嘅啫。 嗯， 咁跟住咁啊，使唔最後就要剩翻我同阿嗰個小英個 friend 啦，個閨蜜啦。 嗯， 咁啊同我閨蜜咁啊又玩陣間，跟住就我不如走啦，好啦。因為我嗰陣即刻攞房啊，攞酒店房。 嗯， 咁媽咪而家俾咗房卡我啦，我就喊走啦。 嗯， 走啦。咁跟住去食宵夜先啦。啊，咁啊，即系史上最平嘅宵夜， 嗯， 40几蚊， 咪两个人啫， 两个人咯，仲平啊，两个人食40蚊， 平时 我一个人都唔食40蚊啦， 两个人都成嚿水啦， 系咯，哇，因为食饮啲豆浆咯，油炸鬼嗰啲咩， 嗯嗯， 啊，咁啊饮下又几醒， 嗯， 咁跟住咧，因为食饮豆浆嘅同时咧，梗系神散苦出动啦， 哦， 啊，我冇喺 K 房饮，我就行出嚟出边饮咗先，咁啊。跟住就先飲啲豆漿， 嗯， 因為神山虎有一個好，其實我唔建議我有咁樣噶。神山虎係空肚飲係好好多嘅。 哦，空肚飲吸收好啲， 吸收好啲，但係空肚飲咧，你胃會痛啊。 哦，係削胃。 削胃啊！咁其實咧，你網友自己考慮 OK， 嗯， 你想嗰個效力好啲，就當然係溫水啦， 嗯， 空肚啦， 嗯， 半個鐘頭至四個鐘頭啦。啊，咁當然有啲一日嗰啲我唔好講啦，平均計啦。但係咧，你哋最好嘅方法就係半個鐘頭至四個鐘頭，暖水空肚。 嗯。 啊，但係當然有時好似我咁冇時間沖嘅，咁啊整定一支，咁就已經唔係暖水啦。 嗯。 啊，啱啱食緊宵夜嘅時候，我就亦都唔係空肚噶嘛。 嗯。 OK， 即係但係咧，如果譬如你想有最好嘅效果咧，就係聽足跟足。但係當然啦，又會你會胃痛咧，所以咧我都點都建議你哋咧，係飲完即刻食啲嘢， 嗯， 因為其實個胃脹都幾緊要㗎， 嗯， 啊佢因為佢嗱我唔會喺度賺夠即係自己買嗰樣嘢賺夠嗰樣嘢，佢有啲生意 fat 嘅， 嗯， 即係好似我自己咁啊，我係捨得好緊要嘅， 嗯， 飲完我就係咁去咁， 我都會有少少，不過唔係好多， 開大仲要水狀嘅， 嗯， 啊咁我係咁樣嘅，或者都幾折騰嘅我自己都， 嗯， 啊但當然佢個好處咧就係夠硬啦， 嗯， 啊唔好呢個乜撚嘢，就算你話阿碌你滑又滑咗，都係硬噶嘛， 係 啊，即係佢我拜神山虎嘅個目的就係、是、要因為佢啫嘛， 我滑咗個意思唔係話冇咁硬啊，係第一次飲嗰陣咧，你係面紅耳熱啊，成個人 哦。 爆炸 嚇、啊，即係 feel 到心跳啊啲咁啊，但係依家就冇咯。 而家冇啦，哦咁樣啫，我要 即係所以我第一次飲我，哇屌有心臟病嗰啲飲得 㗎，撲街咁咯，飲飲下冇事啦嚇。 而家冇啦 啊，咁啊跟住又飲完啊食完嘢埋完單啦，跟住咁啊梗係上酒店房啦。咁依家酒店房咧就奇撚貴喎，原來星 X 寶有啲平房咧冇浴缸㗎嘛。咁我哋話我哋同佢講一齊沖涼啊。唔撚狠喎。 哦， 我唔撚唔緊要啦。冲唔冲凉都唔系重点， 嗯， 搏嘢先系重点啫嘛，系咪先？咁跟住咁大家冲完凉啦，咁啊，梗系佢都几咩嘅，识搣鸠我黏头嘅。嗱、 okay ， 我又可以教下啲网友啦。如果嗰件女， 嗯， 肯搣你嘅黏头咧， 嗯， 就证明佢自己嘅黏头都好啦敏感。 系 人就系咁样噶啦，佢、觉得自己嗰样嘢敏感咧，佢就希望佢顾由你都敏感。 系啦， 其实搣我黏头咧，我就 冇 感觉啫， 我都冇乜 吓。 但有啲男人有嘅， 有啲人有嘅。咁、我咁佢搣我黏头咧，我就知道，哎、你有个弱点啊，冚家铲， 你死啦， 你死啦！我跟住咪屌你咪捽咯，哇，可以捽牌咁啊，屌你系咁捏到咩？由于嗱，因为佢觉得黏头唔好大嘅啫，捏到佢哇，好似肿咁啊，屌你老味，咁都唔系痛嗰只肿啦吓，吓，佢都有啲顶唔顺嘅，跟住想嘴佢啦。唔俾罪 哦，夹 啊！哇，屌你又唔俾车，又唔一齐冲凉， 嗯， 咁啦，唔系咁都算啦，因为你都兴奋噶嘛，因为唔系条女令我兴奋， 嗯， 神山虎令兴奋啊嘛， 嗯， 而且佢见到佢粒的，哇，都已经眼九成啦，系咪先？ 嗯， 咁跟住，咁我系攞咗资积突出嚟，去招呼下佢先啦，系咪先？即系我系其实谂住我谂就系咁噶啦。以后咧，因为我系咪得两 Q 啊嘛？ 嗯， 第一 Q 就知己得啦。 哦， 第二 Q 就0.03或者0.02啦。 嗯， 以后我都系咁样噶啦，所以我一定攞两个。咁跟住咪套咗个咪啦，咪诊佢啦。 嗯， 跟住佢话冰， 嗯， 唔系佢凉 啊， 凉定爽咧？唔知啊。 啊， 佢凉，佢凉啊，好凉，好凉。 嗯， 凉啫，凉啫。 嗯， 啊，好，佢话我好冇啊，我话咁佢冇出声。 嗯， 咁诊下。跟住佢就話：不如後面入喎。 嗯。 哇！通常呢啲說話 係咯，通常都 我講嘅喎， 男人講嘅喎。 你老味喂，即係你係咪唔知道？即係我成日我咪自己大自己啊。 嗯。 我係04喺後面入咧，因為我條脷咧， 嗯， 少少向上翹啊個頭。 嗯。 咁我後面入咧係堅好撚多，都攞嚟條命啊。 嗯。 即係小豬係好撚柒驚啊！啊，因為我幾條女都唔中意我喺後面入嘅。 嗯。 咁但係咁你既然你講到咁，咁我免費期難啊，都俾你睇下我少少嘢啦，知啦，一 pop 落去，即係你知啦，一後面入做下咧，我一下動作咧，即係點樣形容咧？你玩個波子機未嚟？你波子機掹嗰個彈珠咧，你扯後噶嘛，跟住放手噶嘛，嘣咁樣彈一珠出去玩波子機噶嘛，係咪啊？我就有一下咧，就類似啦，喂，拉你個後，蹬咁樣得彈佢，哇輕點啊，喂輕一點，跟住佢左手攔咗嚟，又係右手捉落，因為後入噶嘛，但係右手就即揸住我隻手，輕點，哇夠味，我話夠味，加上我又要你噶嘛，係成條魚入曬落去，跟住佢有喺度。都唔知係咩啦，喊苦喊忽定乜撚嘢啦，係咪即係知啊？咁啊，終於咧就喺只狗仔式嗰度完事咗， 嗯， 完事咗。咁啊，咁啊冇嘢啦，咪喺度瞓啦。咁啊，當然一有 morning Q 啦 ，morning Q 我都呢次又好知道幾點喎， 嗯， 即係留咗六點， 嗯，又去主動， 都唔算醒咗， 哦 ，OK。 跟住佢話我走啦， 嗯， 我哋走啦，咁啊，我攬下先啦。打麻先，我梗系尽主力进攻佢嗰粒的啦，系咪先啊？大档嚟噶嘛，屌你啦，冇色仔点得咧，系咪先？个主力即系捋一捋下佢咪又跟住捋下你咯。 嗯， 咁捋下捋下，我跟住又攞翻个0.03出嚟啦，即系冇咁辛苦噶嘛，大佬，真系冇咁辛苦啊。OK， 打个套完之后，咁啊又好奇怪，呢啲次咧就系佢坐上嚟先。 嗯， 咁跟住咧就坐下，跟住对坐啦。 嗯。 對咗之後，跟住而家係反推個女去張床後面就診啦。 嗯， 診嗰佢又話：屌你老母， 要後面， 又要後面測。我心諗唔係你唔係未試過㗎嘛？係先未試過一次，輕點㗎啦，輕點，輕點，輕點，咪又嚟一次咯。 嗯， 咁啊，即係鬼鬼地啊， 即神差苦搏你唔到呢次，幫我唔到啊，因為唔知點解 finish 得太快，喺個後面插咗幾嘢 就搞掂， 好就搞撚掂，搞撚掂咗。 5003咧 啊，可能0003啦，唔知嘅，一時嘅，個砰咁樣食完，食完之後，呜咁撚快咧，我跟住我即係同條女講，同我閨蜜講，喂唔好意思啊。真的我都覺得我都不好意思㗎。 好意思走火。 我屌你囉，你都未夠喉。我就夠咗喉啦。咁先。即係你知你呢啲已經係相輔相成㗎嘛，明唔明？即係雖然佢係一個性工作者啫，我都想有部分嘅性歡愉㗎嘛，咁我唔會買隻支激突，等你涼㗎嘛，喉涼喉涼㗎嘛，咪先。都算囉，咁診完之後，咁唞唞，跟住就零零白淋咗沖涼，沖完涼咗跟住好奇怪啊。沖完涼佢執袋。即係用完喺地下有兩個袋㗎嘛。同埋嗰啲道具嗰啲石子呢執撚好晒佢抌落垃圾桶㗎喎。咁撚嘅手尾㗎喎原來。其實平時都唔會㗎嘛，喺度撲嚟個街地下咪得囉。咁執好晒咁抌垃圾桶。咁我唔知㗎。我朝頭早起身。因為飲咗神山苦嘅靚我會射㗎嘛。咁我見到咦廁所嗰個垃圾桶有 condom 佢兩個 condom 袋同埋兩個套喺度咁我咪知可能自己執緊咗先走。咁佢六點鐘走囉咁我瞓到你接我啦。咁就完咗呢個刁民牛沙會囉。咁雖然就雖然必諸但係為求呢個雙飛 嘅飯盒嘅前途着想。 但我就諗緊哎呀條女又唔係好反應。唔係都唔肯車。咁我又考慮雙唔雙飛我又考慮雙唔雙飛啫即係我覺得即係雙飛得我要完美啲嘅因為可能我嘅第一次嚟㗎嘛。 你咪同阿小英傾下先囉。唔係你首先問阿小英有冇可能雙飛先因為有啲女仔介意嘅。咁跟住你同佢講如果佢覺得 OK 嘅咁 啊唔係應該咁講。我問咗閨蜜閨蜜話佢可以嘅。 我閨蜜話可以。 係啦佢話可以嘅。我下次。約埋小英一齊一齊玩啦咁樣講啫。咁你估到係咩㗎啦係咪先。咁我未問小英嘅咁下次我都盡快診多一次下小英㗎啦順便問一問佢。喂下次清醒世界你好你呢我早啲接俾你啊食飯睇你跟住收尾啊希望啦希望係咁啦希望可以係咁啦。咁接目時間差唔多啦。 咁你雙飛包膠啦。 係啦希望嘅雙飛包膠啦。咁我都盡量密謀一定要會一次雙飛嘅不過唔知幾時盡快啦等報告啦咁接近時間差唔多啦下個禮拜再見啦咁朱凱廷唔好掉咁多啦姚松炎咪屌柒佢囉 ,ok, 接近時間差唔多拜拜。